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8章克劳奇先生疯了第93集。 你错过了一堂特别有趣的课。 他们返回城堡时，哈利对赫敏说， 这些秀秀可好玩了，是不是罗恩？ 可是罗恩皱着眉头瞪着海格给他的巧克力，他好像为什么事感到心烦意乱。 怎么回事？ 哈利问。 味道不对？ 不是， 罗恩不耐烦地说。 你为什么不把金币的事告诉我？什么金币？ 哈利问。 我在世界杯赛上给你的金币。 罗恩说。 那些爱尔兰小矮腰的金币，我用来换我的全景望远镜的，在顶层包厢上。他们后来消失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哈利想了一会儿，才明白罗恩在说什么。 哦， 他说，终于想起了那段往事。 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压根儿就没注意到他们不见了，我一心只挂念着我的魔杖，不是吗？ 他们走上通往门厅的台阶，走进礼堂去吃午饭。 这感觉一定很妙。 就在他们坐下，开始盛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时，罗恩突然冒出一句， 钱多的数不清，连一口的加隆不见了都没有察觉。 听着，那天晚上我想着别的事情。 哈利不耐烦地说， 当时我们脑子都很乱，记得吗？ 我不知道爱尔兰小矮腰的金币会消失。 罗恩喃喃地说， 我以为已经把钱还清了。 你圣诞节不应该送给我那顶查德利火炮队的帽子。忘了这件事吧，好吗？ 哈利说。罗恩用叉子尖戳起一个烤土豆，愁闷地瞪着他，然后说道， 我真讨厌贫穷的滋味。 哈利和赫敏对视了一下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 这感觉糟透了， 罗恩说，仍然瞪着那个土豆。 弗雷德和乔治想多赚几个钱， 我觉得这没什么错， 真希望我也能那样，真希望我有一只秀秀。 好啦，我们知道明年圣诞节送你什么了。 赫敏愉快地说。他看见罗恩还是闷闷不乐，又说道， 行了罗恩，这不是最糟糕的，至少你的手指上没有沾满浓液。 赫敏用起刀叉来十分费劲，他的手指全肿了，僵僵的不听使唤。 真恨斯基特那个女人。 他突然恶狠狠地大声说， 其实我只剩最后一口气，也要让她付出代价。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赫敏仍然不断收到恶意信件，尽管她听从了海格的忠告，不再打开他们，但有些对他心存恶意的人寄来了吼叫信，这些信在格兰芬多的桌子上炸开，尖声吼出侮辱他的话，全礼堂的人都能听见，就连那些不看女巫周刊的人也都知道哈利、克鲁姆、赫敏的所谓三角恋关系了。哈利反复跟人解释赫敏不是他的女朋友，他觉得厌烦透了。 慢慢会平息的， 他对赫敏说， 只要我们不理他，上次他写的那篇关于我的文章，人们就慢慢逆反了。 我想知道，他本来是被禁止进入场地的，却怎么能偷听到别人私下里的谈话？ 赫敏气愤地说。在他们的下一节黑魔法防御术课上，赫敏留下来向穆迪教授请教几个问题，班上其他同学都迫不及待地离开了。穆迪在课上毫不留情地测试同学们使咒语转向的本领，许多人都受了轻伤，哈利中了很厉害的耳朵抽筋咒，离开教室时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耳朵。 看来丽塔肯定没有使用隐形衣。 五分钟后，赫敏在门厅里追上哈利和罗恩，气喘吁吁地说，他还把哈利的手从一只抽动的耳朵上拉开，好让哈利能听见他说话。 穆迪说在进行第二个项目时，他没有在裁判桌或湖边什么地方看见丽塔。 赫敏，我叫你别想这件事了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 罗恩说。 就不听。 赫敏固执地说。 我想知道他怎么能听见我跟威克多尔的谈话，还有他怎么会打听到海格母亲的事。 也许他在你身上装了窃听器。 哈利说。 装窃听器？ 罗恩不解地说。 什么东西啊？是把臭虫放在了他身上吗？ 哈利便向他解释什么是暗藏的麦克风和录音装置。罗恩听得很入迷，可是赫敏打断了他们。 你们俩没有读过霍格沃茨一段校史吗？ 有必要吗？ 罗恩说。 反正你已经记得滚瓜烂熟，我们问问你就可以了。 麻瓜使用的魔法替代品，电了，计算机了，雷达了，所有这类东西一到霍格沃茨周围就会出故障，因为这个环境里的魔法磁场太强了。不对，丽塔是靠魔法偷听别人说话的，肯定是这样。但愿我能弄清是什么魔法。哦，如果是非法的，他可就逃不掉了。 我们要操心的事还不够多吗？ 罗恩问他。 非要跟丽塔斯基特闹得你死我活吗？ 我没有请你帮忙。 赫敏没好气地说。 我自己处理这件事。 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踏上大理石楼梯，甚至没有回头望一眼。哈利相信他一定是去图书馆了。 我敢说，他会抱着一盒我恨丽塔斯基特的徽章回来，你信不信？ 罗恩说。然而赫敏并没有叫哈利和罗恩帮他一起找丽塔斯基特算账，这使他俩都松了口气，因为复活节就快到了，功课越来越多。哈利坦白地承认，赫敏既要跟他们一样完成作业，又要研究偷听魔法术，真是很了不起。哈利光是对付那些家庭作业就忙得焦头烂额，但他坚持定期给山洞里的小天狼星寄去一包包食物。自从去年夏天以来，哈利就一直没有忘记天天挨饿的滋味。他还顺便给小天狼星寄信，告诉他没有任何异常情况，他们仍然在等待珀西的回信。直到复活节快要结束时，海德威才回来。珀西的回信附在一包复活节彩蛋里，是维斯莱夫人寄来的。哈利和罗恩得到的彩蛋都有火龙蛋那么大，里面装满了自制的太妃糖。赫敏的彩蛋却比鸡蛋还小，他一见就拉长了脸。 你妈妈不会碰巧也看女巫周刊吧，罗恩？ 他轻声地问。 没错， 罗恩说，嘴里塞满了太妃糖。 他看上面是菜谱。 赫敏悲哀地望着他的小彩蛋。 你想看看珀西写了什么吗？ 哈利赶紧问他。珀西的信很短，而且口气很不耐烦。 正如我不断告诉预言家日报的，克劳奇先生工作太辛苦了，目前正在休整。他定期派猫头鹰送来指示。没有，我没有见到他本人。但我认为你们应该相信，我绝对不会认错我上司的笔记。目前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，却还要澄清这些无聊的谣言。请不要再打扰我了，除非有什么要紧的事。祝复活节愉快。 往常，夏季学期一开始，就意味着哈利要加紧训练，准备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魁地奇比赛。可是今年，他要准备的是三强争霸赛的第三个，也是最后一个项目。但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终于，到了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，麦格教授在上完变形课后，把他留了下来。 波特，你今晚九点到下面的魁地奇球场去。 麦格教授对他说。 巴格曼先生要在那里告诉勇士们第三个项目是什么。 于是那天晚上八点半，哈利在格兰芬多塔楼与罗恩和赫敏分手，来到楼下。他穿过门厅时，塞德里克正从赫奇帕吉公共休息室里出来。 你认为会是什么呢？ 两人一起走下石阶，融进阴云密布的夜色中时，塞德里克问哈利。 芙蓉不停地唠叨着地下隧道，他认为我们要寻找财宝。那倒不坏， 哈利说，心想他只要向海格借一只嗅嗅，把事情交给他去干就行了。